星星有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 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房天下买房阳光透明真实专业，佣金只收1%，祝大家鸡年大吉，幸福安康，通过房天下卖房快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，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，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方新星铃木大兴 4S 店市场部经理崔丽。我们企业专注于贴心的服务理念，高品质服务质量，北方新星服务先行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盛通家居广场副总经理张春华。我们企业专注于家居建材行业15年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的95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鸡年大吉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地产的合作伙伴毕加汽车服务体验中心。我们是致力于打造首个汽车服务解决全案的消费类品牌。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朋友，大家好，

深，恨你也深，沉重总暗上身，独自暗上身。我会恨，我会恨，我会恨浪费青春，负心的人。我会恨受到如今负心的人，负心的人。

想不到，紧紧相依都算奢望，逃避回不去的时光，让我慌埋下将遗憾深藏，只是容易发呆，望着远方让眼角灼热，胸口荒 身旁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五九，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，让您出行无忧。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，斯图加特保养安全、专业、高效，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。在这个寒冷冬季，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，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。热线电话400-070-8889。 喂，小云，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？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，那场面跟明星似的，豪华宴会厅、中西式婚礼场地，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、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，超炫了，好羡慕哦。 一定很贵吧？ 一点都不贵，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，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-078-0808。 我不是花昂容，我不会舞武功，我只要一个个完美的爱情。 全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，11月29日正式落户 FM 95.9 FM 89，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，流行民歌随意听。我是王蓉，好音乐慢生活，期待你来分享。 我不是花昂容，我整天做噩梦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疯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比亚迪汽车涿州中煤华谊4S店的副总经理李亮。客户为根，服务为本，创新迎未来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听众大家好，尽享都会繁华，远见城市未来。空港一号倾情加推36席收官力作，年终感恩回馈，首付36万起，再享聚会99折。咨询热线400-200-101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！ 好音乐九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特烟酒总经理王辉。我们企业专注烟酒行业28年，值此新年到来之际，我仅代表老特烟酒祝福所有九九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九九，我总在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澳控股集团的副总孙佳琪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澳洲房地产的开发、移民、中国企业赴澳上市，让您轻松拥有澳洲的梦想家园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愿所有的九五九的听友新年快乐，家和万事兴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康盛凯迪拉克 4S 店的内训师戴成瑶。北京康盛凯迪拉克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提供24小时免费救援的凯迪拉克 4S 店，更有2个小时快速保养、4小时快速喷漆等特色服务，全心全意只为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提供更优质的购车用车体验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仅代表北京康盛凯迪拉克全体员工，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鸡年吉祥，大吉大利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指头脑

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我的心已经完全的